预料在当地下午公布。外界关注李富德集团领导的右翼阵营能不能够在国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票站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富德集团在国会120席中取得36至37席，整个右翼阵营一共有59至60个议席，非常接近祖国的门槛。国内最大反对党军方前总参谋长金池领导的蓝白党只得大约32至34席，第三大党将会是一个阿拉伯政党联合名单取得的大约15席。分析認為，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影響投票率，而美國在年初推出的中東和平計劃亦都有助內塔尼亞胡選情。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的兩三日多雲，有幾陣雨，星期四同五風勢頗大，天氣清涼。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3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95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4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元，升7.4；阿里巴巴205元，升2毫；建设银行6.47，升3仙；盈富基金26.7，升5仙；中国平安87.85，升7.5；汇丰控股52.6，跌2毫；美团点评99.4，升1毫；小米集团12.92，跌2仙；友邦保险75.75，系跌7毫。中国移动60.85，跌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1，英镑9.952，瑞士法郎8.122，澳元5.095，加元5.831，新西兰元4.873，欧元8.665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2点，跌261点。港金现价报14,7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4.73美元，卖出1,5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理工大学关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车多一些，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和开源道回旋处这一段是比较挤塞的，伟业街至到观塘道之间的这一段开源道都是车多繁忙，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稍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荔枝角长茂街有道路工程，车辆是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长顺街，驾车朋友经过时候请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Eric 哥哥啊，你近排少咗做运动啊，系时候要喐下啦。嗱，呢度有1比99稀释咗嘅漂白水啊。 琼妹，你系唔系用冻水稀释啊？热水会令到漂白水的成分分解，冇效噶、啊。 我咁醒，梗系识用冻水啦。 琼妹，咁你有冇沟埋其他清洁剂落去噶 ？Eric 哥哥，梗系冇啦。

星期二开始两个钟嘅 show 动音乐。近排呢首歌咧，好多一啲 streaming platform 上面咧，嗰个成绩都几好嘅。嚟自阿 Jude 啊，新嘅呢首嘅情歌作品嘅名称咧叫做《零分》。成首歌嘅感觉都系一类喺广东歌入边咧最可以话系畅销嘅一种嘅情歌嚟嘅。会令到你谂翻就系你细细个嘅时候，你十几岁嘅时候，失恋嘅时候，你听嗰啲嘅情歌究竟系边一啲咧？ 咖啡杯都企不稳，我忍，自称不想我伤心，你要小心，临别亦要那么狠。雨大兴奋，什么他真比我衬，觉得不应该再等。傻女，为何要苦笑？明明我可以大叫，假意调，或者就快不能了。我的信心崩溃了，终于我学了分别错痛笑，或者当初你只贪我喜欢笑，你我早已失去这需要。当街痛哭了，不好意思打扰，或者应该亲口请你快走了，好走了，让我知道我们。小心摸着你的手，你知大家相识那么久，我哪知丑，宁愿拨去你的手，怕你一碰十打纸巾不会够，泪一天出不会收。谁管曾眼中了，会怪我的气量渣，福气少，大癫大废玩完了，甚至化妆都不要。好彩我哭了，不必错痛笑，或者当初你只贪我喜欢笑，你我早已失去这需要。是打扰，或者应该亲口请你快走了，好走了，让我知道我们愿你。Let it flow, I can't control, so let it flow, let it flow, let it flow. I lost my soul. 唱 K 都可能唱过呢一首歌嘅，你失恋都可能听过呢一首歌嘅，有齐晒典型嗰啲广东歌、惨情歌最杀食嘅一啲嘅所有嘅元素噶啦，嚟自 Twins 啊，丢架。嗰啲元素其中一种咧，就系唔系净系形容你几惨，而系将你嘅自我价值咧贬到去最低、最低、最低、最低。头先听过一啲咧，就系你可能你十零岁嘅时候听开嘅作品。翻翻嚟而家咧，嚟到2020年，我哋又听下而家嗰啲十零岁嗰啲，唔系唱啲咩歌啦，写啲咩歌，演绎啲咩电影嘅作品嘅咧？ 爱是

you gon' call when you ain't got the Me and Megan run up in the spot like I pop off cause I am the reigning champ. Please no comparisons cause you know they can't. Had to cut the grass, there was snakes in the camp. They know I'm the Billy, I be laughing. Ha ha ha ha ha ha ha. One minute I'm nice, the next I'm on top. My guest house alone cost like 3 tickets. In that Rolls truck and that paint job real wicked. Used to dumb dumb myself down for these chickens. Now when dumb dumb talk I smile at me crickets. Boom, I turn every head when I walk in the room. Pretty in real life, hit my pics with the zoom. A 10 when they rate it like tune. Elevated to the penthouse, we ain't stopping anytime so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明日和后日派出4班包机到武汉，分批接载533个滞留当地港人返回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他们抵达香港机场之后，会直接前往检疫中心检疫14日。包机座位有特别安排，他们会着上保护衣，减低交叉感染风险，每班都有医生和护士。他们在当地小区进入机场、上机前以及落机后都会量度体温，有病征不能够登机。抵港后如果有症状，将会直接由机场送院隔离或者检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将会带队。聂德权表示，首批包括22个有病患的港人，包括有癌症病人需要接受化疗等，亦都包括应届中学文凭试考生。南韩总统文在寅就政府供应口罩不力向全民道歉。文在寅主持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会议，他说近日确诊患者急增，但口罩供给不及时，进口有阻滞。他承认口罩问题长时间解决不到是事实，对此十分抱歉和内疚，已经作出3项指示，分别是为扩大生产提供支援，制定公平配给方案，在供应上增加透明度。文在寅说，新天地大邱教会发生集体感染之后，防疫形势已经大幅转变，大邱市和庆北地区的危机达到顶峰，形容目前全国进入和传染病的战斗状态，所有政府组织要转为24小时应急机制。内地传媒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生梅仲明因为感染新型肺炎病逝，他和率先揭露武汉出现疫情之后病逝的李文亮是同组共事，已经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第3个殉职的医生。报道指出，由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个医生署证实梅仲明感染和病逝的消息，并且表示梅仲明是在抗击疫情期间倒下，他和李文亮先后受感染和病逝。教中方制局近日出现感冒病征，惹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差异。外电报道，方制局对病毒测试呈阴性反应，梵蒂冈发言人对报道未有回应。路透社引述意大利一份报章报道，83岁的方济各接受测试的消息。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出席弥撒期间不时咳嗽，并且连续3日取消官职活动，包括在罗马南部为期6日的灵修活动。由于意大利爆发新型肺炎疫情，外界关心教宗的健康。早前梵蒂冈强调，教宗除了轻微不适，并无大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的2-3日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0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1,01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4点，升102点。 部分活躍港股造價，騰訊控股395.6升6蚊，阿里巴巴204.6係冇起跌，建設銀行6.47升3仙，盈富基金26.6跌5仙，中國平安87.75升7毫，美團點評98.8跌5毫，匯豐控股52.65跌1.5，小米集團12.88跌6仙，友邦保險75.75跌7毫，中國移動60.7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2，日元107.91，瑞士法郎0.959，澳元0.655，加元1.337，新西蘭元0.626，人民幣6.983，英磅對美元1.279，歐元對美元1.113。日經平均指數報21,082，跌261，港金現價報14,790，跌10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95.97美元，賣出1,596.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畅顺的。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畅顺的。咁港岛路面方面，而家中区的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路去到花园道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大道中西行近住砵甸乍街一路去到花园道都是多车。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近大南西街一带咧就系多车嘅，咁啊龙尾就去到荔枝角消防局附近。长沙环到旺角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比较繁忙噶。新界咧就西贡嘅濠涌嗰度咧有工程噶。六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嗰段就多车一啲，咁另外西贡公路来往方向近住六尾村路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同埋睇清楚啲路牌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咁靓仔可能系难揾啲嘅，但系一样善良嘅一定唔止佢一个。 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争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 未必每一日都可以尽如人意，世事无常，但霆锋觉得最紧要就是身边有支持。这首歌是提醒亦都是鼓励，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善良，搀扶别人。祝福谢霆锋，填词乔星。 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 编歌是陈子龙，监制有谢霆锋加上陈子龙，上榜两个星期连升十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谢霆锋《善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体坛女儿国， 咁我叫盛彩啦，我系香港跨栏运动员。 咁我系陆游啦，就玩铁饼同埋圆球嘅。 我叫梁君怡，香港田径运动员， 学界体育项目上边嘅女子运动员，到底而家系处于一个点样嘅状况？香港做运动员呢个出路对佢哋讲有冇希望呢？ 上网重温节目。

些白眼。 先问你嘅理由嚟自林欣彤啊，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佢都好想同身边好多一啲佢嘅屋企人啦、朋友啦，都系藉住呢首歌同佢讲，系嘅，以前你哋支撑过我度过好多艰难嘅时间嘅，但系嚟到呢一首歌咧，佢好想话俾佢呢啲嘅好朋友听，就系我都可以成为你哋心目中嘅一个巨人，我都可以支撑住你哋嘅。嚟自林欣彤，新歌歌名叫做《亲爱的巨人》。 水只放日唱歌，想法说话也总能柔和，虽然梦想不切实际多，但不等于我有是错。 竟然为你高八度唱歌，一句句直赞青云银河，有时忘记应不出这个也是我。 可能习惯想唱没有歌， 想法个梦也不能为我，居然被你千万有意中，这音阶不止我一个。小半世没才艺，而你却风趣安慰。 要想听真正心跳， 为我找回失去的美丽。 明光忽已开世， 竟然为你高八度唱歌，所有愤怒也。 即是用唱歌啦，去到即是比喻两个人之间那种一起互相激励大家啦，一起去到飙高音啦，一起找回那种胆识和勇气的感觉。来自张敬轩加埋有黄婉之。

to the kitchen, talking to the driver about his wife and his children, on a run from a country where they put you in prison for being a woman and speaking your mind. And she looked in his eyes, in the mirror, and he smiled. One conversation, a single moment, the things that change us if we notice when we look up sometimes. They said I would never make it, my own. So I sing a song for the hustlers trading at the bus stop, single mothers waiting on a check to come, young teachers, students, doctors, sons on the front line knowing they don't get to run. This goes out to the underdog, keep on keeping it what you love. You'll find that someday soon enough you will rise up. Alicia Keys 有句新嘅呢首嘅 single 名字叫做 Underdog， 讲嘅就可能系我哋身边一啲忽略咗或者轻视咗嗰啲嘅群体啦。但系日常嘅生活亦其实你每一日都系嘅，一路你好想扮演一个人人都喜欢嘅样子，其实可能我哋最忽略嗰一个正正就系我哋自己。咁多嗰啲瑜伽班啊、冥想班啊，为乜嘢咧？为嘅就系想揾翻嗰个真正嘅自己。四点钟之前找你有这首作品， 从来没有自己， 今年的女新人， 追访世界标准太乏味， 希同 只会令我更竭力被偏执顾忌，嘲笑贫难全隔绝远离， 本上 过往内里如心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所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英文或跟进许可。内恨被结肠，脑内没法想，容量太小怎想象？别徒然受伤，本身世上要自强，无余地也别退让。愿寻觅欢伤，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拘绑也不会太问责结局。算重伤，未来是看将心愿中废木再生长，等变化还妄想是寻找挣扎是自然。难寻觅那自己，心底那渴想飘渺迷离，封闭内里总有限期，打开禁地，纵怀戒令挫败远离，过往内里如心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想清楚，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英文或跟进许可。 推板也必归，但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任谁在轻一倾出一世，任你想象，不要问谁会拿到银奖，只记住伴我做我最深。It's just my love。 自网，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在新政策之下，中国籍雇员人数将由目前大约160人减至100人。国务卿蓬佩奥说，多年来美国中国越来越严密监视、骚扰并且威胁境内的美国和其他外国记者，新政策希望可以促使中国以较公平互惠的方式对待派驻中国的美国和其他外国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要求联储局大幅减息，说高借贷成本对美国出口商造成困难，并令到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特朗普在 Twitter 说，当美国应该减少成本的时候，联储局让美国支付比很多其他货币更高的利率，不利美国出口商，令美国处于竞争劣势。特朗普认为必须扭转形势，放宽并且大幅降低利率。另外，七大工业国财长将会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疫情。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会后声明的草稿未有提及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央行协同减息，只是说成员国将会承诺共同致力减低疫情对经济的损害。但消息人士说，由于仍在讨论，声明的措施仍有可能调整。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8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096.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4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3.6，升4元；阿里巴巴203.2，跌1.4；建设银行6.45，升1仙。盈富基金26.65，冇起跌；中国平安87.45，升3.5；美团点评98.8，系跌5毫；汇丰控股52.55，跌2.5；小米集团12.78，跌1.6；友邦保险75.45，跌1元；中国移动60.7，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2，英镑9.963，瑞士法郎8.127，澳元5.1，加元5.824，新西兰元4.879，欧元8.65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63。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2点，跌261点。港金现价报14,7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5.87美元，卖出1,59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蝴蝶谷道。重复一次，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蝴蝶谷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是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繁忙一些。在九龙方面，观塘的红桃道出去敬业街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

膀，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都一样，听不到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词都有苏打绿嘅示威篇，佢有苏打绿自己，唔单止将呢一首歌送俾苏打绿，亦都送俾我哋嘅2020年。 苏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苏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我哋今日去台北，我哋欢迎兔兔先。兔兔你好。 你好。 系啊，今日兔兔介绍嘅呢位台湾嘅音乐人咧，其实自从上一次啦，系厚安介绍咗佢同郑怡农合唱嘅嗰首街边的雨落不停，咁又系台语歌嚟嘅。我已经好中意呢位音乐人，都希望有机会可以了解佢多啲。咁之后咧，我有听过吴清峰同埋陈珊妮上电台做一啲访问嘅时候咧，佢哋两个都有特别讲话。好鍾意呢一位樂壇嘅新人，咁佢就叫做陳賢正，係台灣一位新嘅創作人啦。咁其實佢自己除咗唱歌之外呢，主力啊，佢會被大家認識呢，佢係一位 rapper 嚟嘅。我有同兔兔讲嘅，我话陈贤正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嘅 rap 系冇咁强嘅攻击性啦，同埋系 even 一啲即使一啲唔系好听 rap、唔系好中意 rap 嘅一啲人咧，你听完陈贤正嘅歌，都可能会好中意听佢 rap，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魅力嚟嘅吓。所以俾翻时间俾兔兔介绍多少少啦，点解今日会想同我哋介绍陈贤正呢一首嘅歌？歌名叫做《轻轻》。 轻轻这首歌其实应该是说，它是蛮多人对于这个歌手陈贤正的，你要说入门款嘛，有可以用这样来形容他。那这首歌它很轻快，而且它没有那么既定印象中的 rap。它的节奏的感觉，其实它的鼓舞是其实还是有嘻哈的味道，但它没有那么的可能在里面还有融合一点点的 jazz 吧。然后有人有形容它是小九 M 八八，就是音乐的节奏也好，或者是它的旋律是很容易抓住耳朵的，然后就会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他的声音也很有趣，他的声音也是充满的魔力吧，对，他就是有种迷幻的感觉。那其实网友就有说，就有网友有评论说，如果有了娴静，这世界上为什么还需要毒品？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美誉啊，很好的赞誉。那当然这几年啊，这一两年啊，就是很多在乐坛上的一些人也还蛮欣赏他的。所以他其实在乐坛里面是一个，你要说他是一个等待被擦亮的未来的闪亮之星嘛，我觉得他是。 剛才套套講到，即首先係真係台灣音樂圈而家好關注陳嫻靜一啲發展啊，都會覺得佢真係即係亮啲廣告係未來之星嚟嘅。咁另外一件事都好值得大家關注，就係好多嘅評語對於佢嗰個讚譽咧係非常之高，即係對佢評價非常之高。即係頭先有講到話網上好興咧，即係陳嫻靜有個 hashtag 就可能講話有咗陳嫻靜咧，你係唔需要有毒品嘅。咁其實任何時候都唔應該吸毒啦，呢個係真嘅。咁但係咧嗰個意思就係話呢個女歌手嘅聲音同埋佢嘅作品咧，實在太容易令人上癮啊！即係令人不能自拔地投入去佢嘅音樂當中嘅嗰種嘅效果。咁所以今日咧就一齊同大家認識一下呢一位咧，即係台灣音樂圈嘅明日之星啊！ 轻的跑呀跑呀跑，我喜欢你用手摸我的脸，让我的眼睛眨，你手里轻轻眨呀眨，睫毛刷过你身体上。闪烁过也过来过来趁着我家的资料也不错，我是真心最适合你，放首歌给我跳舞到天明，我适合你，你适合我，你适合我一起被提名的好友，早上醒来悄悄弄次说嗨了 介绍的这位陈嫻靜刚才说虽然很亮是叫做这个台湾音乐圈的明日之星，但是其实、除了音乐啦，除了声音很特别啦之外呢，我也都知道其实他自己本人是有非常之多的一些的想法，即例如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套套今天都想跟我们介绍一下的。 哦，他空计划其实是因为他国高中时期啊，他很喜欢听电台、然后尤其最爱有一个节目叫做青春点点点，那一直以来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大部分就是好好的聆听而已，然后要 call in 进去其实需要一点时间沉淀跟鼓起勇气的，因为毕竟还是会紧张嘛，就是这样连线还是会紧张的这样子。那有一天他就鼓起勇气 call in 啊，但是电话始终忙线，一直打不进去。那很可惜的啊，就是他都还没有成功打进去 call in 进去，节目就收了。所以他就是觉得啊，有一点小小的遗憾这样子。 系，我头先讲呢个计划咧，同我哋电台都有啲关系嘅，即系话陈嫻靜读呢个高中嘅时候咧，好中意听台湾一个电台节目叫做《青春点点点》。嗯，几得意啊个名。咁当中咧，其实就系接大家啲封烟嘅咁样。咁佢话哦，嗰时鼓起勇气想打咧，都打唔通啊。咁佢再想打嘅时候咧，发现呢个 节目咧，即系电台节目咧，已经寿终正寝啦，系已经接埋咗啦咁样。咁然之后咧，阿陈娴静就觉得呢个成为咗佢青春当中嘅遗憾，即系冇办法打上电台倾偈。哎，而家打俾阿琼啊嘛，即刻可以同你喺电台大气电波当中倾偈。 那扩音计划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展开了，他就自己变成了那个电台的 DJ， 然后在 Instagram 上面发布消息，然后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深夜里面 call in 聊天，然后借由跟听众朋友的对话，就是以这样为灵感，然后创作了三首歌，然后有一首歌，第一首歌叫做《问题先生》，我觉得这其实这是一种，你要说也是一种考验他本人的才能的方式的方式嘛，我觉得也有，因为他并不知道今天call in进来的听众朋友会跟他聊什么，然后他也不知道说今天聊的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激发他的灵感而有别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计划啦。 咁嗰时陈娴静咧就谂话，哎，点样可以弥补呢个遗憾咧？于是乎咧，即系佢就用咗即系而家好多科技啦。咁佢就喺自己社交平台就话，好啦，我而家就变身成为呢个电台主播，可以咧即系接大家嘅 call in， 台湾就叫 call in 啦，香港比较多用phone in啦，我哋会。咁佢就话咧，我大家可以打上嚟讲你哋嘅烦恼啊、感情或者你哋想分享嘅任何故事都好咁样。咁佢就根据翻佢自己听到嘅一啲嘅电，已经唔算系电话嘅，听到一啲嘅同听众之间啲交流啦，就写咗一个叫做 call in 计划嘅一啲嘅歌。咁而家你已经有两首作品啦。咁头先阿兔兔就介绍咗第一首就叫做问题先生，咁第二首咧就叫 I Wanna Be。咁其实两首歌咧都即系好睇得出佢音乐嗰个才华，就系、是、其实你嗰个灵感系纯粹嚟自外界嘅一啲即系不可预期嘅一啲刺激噶嘛，即系唔系你自己由自己内心话啊，我想写乜嘢写乜嘢，而系纯粹系睇下。睇下聽眾俾到啲咩靈感嚟咁樣，咁呢件事都好睇得出佢一個好有才華嘅創作歌手啦。咁嚟緊可能都會有啲再得意啲嘅其他嘅計劃咧，可能發生喺陳娴靜身上嘅咁樣。好啦，咁今日多謝曬兔兔先啦，介紹咗係啦，又要講多次台灣未來音樂圈嘅明日之星咁樣。多謝曬兔兔，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 拜拜。 问题先生先说，等我说开始别抢拍，抓准时机把你接住，十三的烟雾攀附，请问是天赋，要怎么保持不坠落？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你刺破黑夜滴答吧 ，ring ring ring， 直到我这边一定有人答应是。接起会有谁愿意，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你刺破黑夜滴答吧 ring ring ring， 直到我这边一定有人答应是谁接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港铁公布东铁线红磡站去年九月列车出轨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起因是出事位置一个道岔的两条路轨距离，即是动态轨距扩阔至超出关键水平。报告提到，调查发现事发前大约一个半月， 东铁线轨道维修人员将两条损耗的木材轨枕更换成合成轨枕。由于两者刚度不同，加上现场是一个急弯，令列车驶过的时候产生的环向力集中在生换轨枕上的支撑组件上，加速组件损耗，令三粒固定轨枕的螺丝钉断裂，令两条路轨距离增加，即是动态轨距扩阔至超出关键水平。列车的车轮撞到护轮轨之后，列车出轨。港铁的调查委员会在本地和海外专家的意见之下，同时提出改善措施，包括已经制定措施针对更换轨枕之后轨道刚度出现的变化，以及优先更换东铁线2600多条木材轨枕。政府明日和后日派出四班包机到武汉，分批接载533个滞留当地港人返回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他们抵达香港机场之后会直接前往检疫中心检疫14日。包机座位有特别安排，他们会着上保护衣，减低交叉感染风险，每班都有医生和护士。他们在当地小区、进入机场、上机前以及落机后都会量度体温，有病征不能够登机。抵港之后如果有症状，将会直接由机场送院隔离或者检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以及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将会带队。聂德权表示，首批包括22个有病患的港人，包括有癌症病人需要接受化疗等，也都包括应届中学文凭试考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希望透过关爱基金向非永久居民派发10,000元，但需要经资产审查，会宽松处理。关爱基金专责小组今个月将会商讨细节，目标是尽快发放。罗志光又承认，并非所有辖下部门都能够向每个复工的公务员提供口罩，但员工可以自行为部门购买口罩再报销。他表示，各行各业都大受疫情打击，估计失业率起码会到4%至5%，但会不会高于2003年 SARS 时期的8.7%就很难估计。他对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审慎乐观，如果雇主雇员有商有量，一起挨过这段时间，过几年之后可以很快翻身。内地新型肺炎疫情确诊数字进一步放缓，国家卫健委表示，在重灾区湖北省以外，近五日每日新增确诊宗数维持在10宗左右，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继续积极向好，下一步要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日常诊疗等的工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向传媒表示，中方将会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继续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同时采取一系列财政、金融、税收和产业等方面的有力措施，积极复工复产，力争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内地新增12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6个星期以来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最少的一日。当中湖北新增病例最多，有114宗，全国累计病例81,151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晚有薄雾，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晚转吹清劲东北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展望随后的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周末期间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4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16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4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4蚊，升4.4； 阿里巴巴203.2跌1.4，建设银行6.45升1仙，中国平安87.5升4毫，盈富基金26.6跌5仙，汇丰控股52.55跌2.5，友邦保险75.5跌9.5，美团点评98.85跌4.5，小米集团12.78跌1.6，中国移动60.7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08.1，瑞士法郎0.959，澳元0.656，加元1.336，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2，跌261。港金现价报14,810，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5.17美元，卖出1,59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隧道入口范围就畅顺嘅。不过咧，渡船街天桥过海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果栏附近。九龙的路面方面，刚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大南西街段有架私家车和 4 van 发生碰撞，刚才都几塞车下的，现在清晒场的，交通回复畅顺。另外观塘的鲤鱼门道去旺角，在茶果岭道对开刚才都发生过轻微的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就多车一点。还有就是现在的红桃道，红桃道跟住敬业街都几多车下的，龙尾去到考明街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的问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CIBS 体坛女儿国， 咁我叫盛响啦，我系香港跨栏运动员， 咁我系老友啦，就玩铁饼同埋圆球嘅。 我叫梁君怡，香港田径运动员， 学界体育项目上边嘅女子运动员，到底而家系处于一个点样嘅状况？香港做运动员呢个出路对佢嚟讲有冇希望呢？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So don't yum no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on't yum no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 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But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 So don't yum no Only on RTHK 家庭的部分，今天一起跟你看看华语乐坛很重要的一年的故事。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 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 二千年嘅时候咧，对于华语乐坛嚟讲，真系非常之重要嘅一年嚟嘅。寻日睇咗篇文啦，佢就数到二千年发行嘅一啲嘅作品啦，而家听落你都会哇哇声嘅。除咗你而家听到呢一首刘若英嘅《后来》之外咧，即系譬如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啊，同埋咧周杰伦都系嗰年出道嘅。二千年发生咩事啊？ 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数翻咧，你真系觉得二千年系好不可思议嘅一年嚟嘅，即系尤其是对比起二零二零年开始咗两个月啦，但系好似大家都系充满咗愁水嘅一年嚟嘅，未数完噶，即系头先有讲到话陈绮贞嘅《还是会寂寞》啦，即系那英嗰首《出卖》啦，陶晶嗰首《太委屈》啦，都系二千年推出嘅作品嚟。但今日咧唔会净同你听旧歌嘅，跟住落嚟嗰首歌咧，其实佢今年都二十岁噶啦，但系咧佢有咗全新嘅编曲之后咧，又有新嘅故事啊！系啊，呢首歌其实都已经二十岁噶啦，讲紧系五月天嘅《温柔》啊，喺佢二十岁嘅时候揾嚟出道二十年嘅台佢同佢一齐合唱。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 冇错，今年都系孙燕姿咧出道20周年嚟嘅。其实之前咧，佢预告过咧20周年嘅时候会有一个世界巡回嘅演唱会，不过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暂时都没有最新嘅消息啦。所以都好感激五月天啊，喺呢一首温柔20岁嘅时候啊，特登揾嚟孙燕姿合唱。简你有温柔20周年版本，合唱嘅系五月天同埋孙燕姿。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已经走咗20年咧，系唔使再挂住嘅，我都会劝你死心吧啦。咁当然你可以话俾我听，我真系好心痛啊！所以就算佢走咗20年，我都系唔舍得佢嘅。咁我想介绍你听呢一首又心痛得嚟又几好笑嘅作品，一齐纾解下嗰种嘅痛楚啊！ 爱你啊，你就来归啊，阿哥啊，想你啊。这里不是波多黎各海地古巴加麦加，也没有加勒比海盗在海上跳着三把，我叫独眼大胡子，有皮靴长头发，把不麻利的帮派节奏几个炸几个炸，琵琶被注销，轻快又跳摇。一个沧桑的写照，古筝代替了吉他，一样越撩人情话，传说的烂泥路上都是竹篱笆，每天他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他，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他牵挂，妹妹终于提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取下欢乐了，找别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他对着天空哭喊，牛羊鸡鸭都笑他太痴呆笨太傻。 China。 礼拜他就要出家，当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踢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那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手引起脖子绒吧，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点顿来个瘦杀了鬼还太定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飘着你的步伐，随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吃累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撑把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喝吧下个拉 名字非常黄秋生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China Reggaeton， Reggae 的风格，只有食字食个痛字 啊！阿妹啊， 话俾你听，佢失恋真系好痛。 阿哥掟唔进来啊 ！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痛痛痛痛痛，心痛心痛，好了肚子痛，做不了太多，今晚就睡马桶。 中国风的音乐近几年是少了一点的，但其实之前是挺多的，直情是连一些少女组合都会做这些风格的作品。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这个前奏已经估到是哪一支的少女团体和哪一首歌，当然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少女团体那么简单了。我想说他们是 SHE。 学生目望大狗豹，锦囊带着决心单， 凌波微步该闪就闪，耶呦耶呦。 快降龙十八掌，也别硬闯龙门客栈。 耶呦耶呦， 我决定保持阳光，最好就别扮演小龙女，免得只等来一场伤情。 不要浪费蝴蝶，不要吹飘雨， 上网就能变情侣，哪里还留星辰掉下雨？千万要小心一片真情变成了线上游戏。少林，也许他早就声名狼藉， 好多谎言之际 却 又光芒万里。 情书进化成简讯，往内湖传深浅又容易，说一百次我好爱你，用不了一生够力。 爱要慢慢修炼， 咁好话庆定真揾 S H 出嚟播咧，因为我睇翻资料发现啊，其实佢哋三个都系2000年嘅时候参加台湾嘅电视比赛，之后2001年嘅时候出道嘅。另外仲有一个发现都令我觉得挺有趣啊。这一首来自 SHE 06年的作品，歌名称叫做十面埋伏。同头先那首刘若英的后来呢，他们的填词人是同一位施仁成先生。我承认是我的儿时回忆，但现在听真的太似儿歌了吧。头先的少女就是这样的啦，即是以前的少女啦。那我现在告诉你，现在的少女是怎样啊？佢叫 Karen CC， 出道嗰年专辑自己包办制作，只系得19岁啫。 拜托，现在2018，你要不要调整你时差？ 歌曲名称陪你玩到底。 别一天到晚看着人家，永远跟着别人的步伐。I say what I wanna say。Yeah, I'm not doing what I wanna do。 提醒自己别让命令迷到头脑不清，要这个态度，从不用报告我的进度。不完美是痛快的事情。 Ooh, Are you jealous of me? Don't you wanna be me? 才不想变成一个机器，不完美却保留了感情。 Ooh,